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各政党团体联合讨论会参加者5月30号向敬爱的金正同志致电，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电文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金正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对此致以最由衷的祝贺，并表示坚信朝鲜人民将在他的英明领导下切实贯彻党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电文表示祝愿金正同志在今后的活动中取得巨大的成就，继续贡献于落实社会主义和平与友谊思想的事业。